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十四集。不行，他会生气。 我做什么你会生气？ 不知道文静想到了什么，他眉头短暂的蹙起。熬汤的时候加青菜汁。 之前有人这么做？ 嗯。 然后你把它开了？ 嗯。 看来他是真的很讨厌吃青菜。还有呢？ 不停地跟我讲话，问我问题。文静看着他，目光直白又坦诚。空气静默了片刻，蒋婉忽然踮起脚凑到文静耳边，语速很快地说： 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 文静偏头吻住他的唇，蒋婉整张脸红透了，他的手抵在文静胸口，指尖发着颤。文静长臂一揽，将他整个人搂进怀里，两人的鼻息交缠，烫得周围的氧气都变得稀薄了。蒋婉被吻得有些喘不过气来，他用力推了推文静，气息不稳地说道： 等一下，我要做饭。 我现在不饿，想吃别的。 不行。 蒋婉伸手使劲推他，根本不敢看他。 我不舒服。 不舒服？我打电话问问医生。文静蹙着眉头进房去拿手机。蒋婉在厨房站了会儿，想起另一件事，进了房间，拿起手机搜索文静的直播回放。当看到满屏的弹幕都在刷他们同居等字眼时，他整个身体烫得好像着了火。当他看见直播观看人数时，整个人更是傻了眼。1000万的观看人数，也就是说有1000多万的人知道他们昨晚的事。他要疯了。他回到客厅时，文静不在，似乎是出去了。他没有再管，匆匆去厨房做饭炒菜，也没等文静吃完自己那份，就赶紧进了房间，把门反锁。他暂时不想看见文静，非常不想。文静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:30了，蒋婉的房间反锁了。文静敲门： 蒋婉，开门，我买了药。 蒋婉整张脸埋在枕头里，想起他在直播间说的话，耳根又是一热。 我不吃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生气了。 蒋婉把脸埋进被窝，他想起直播间文静说过的话，就忍不住羞愤欲死。他怎么能那样说呀？ 别生气。如果你生气，我也陪着你一起生气。 谁生气需要人陪呀？ 蒋婉很久都没有回应，文静又开始敲门，但最终，蒋婉还是赤红着脸下床开了门，只伸出一只手。 药给我。 文静却没把药给他，而是轻轻抱住了他。 别生气。 放开我，放开我。 蒋婉耳根都红了，文静非但没放，还低头来吻他。蒋婉躲不开，面红耳赤地推他。 你从哪儿学来的？ 路上看到的。他们很奇怪，一开始还在吵架，后来就抱在一起，像这样。 文静说着又低头吻住他。唇齿分离的那一刻，他认真地说： 原来我们这样是吵架。 蒋婉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他怔怔看了文静好一会儿，才伸手环住他的腰。他知道文静那些古怪的行为不是故意的，他是真的不知道。 他不知道什么叫尴尬，不知道什么叫害羞，也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感同身受。但是他直白又坦诚，蒋婉付出过因为相信谎言而带来的惨痛代价。在被最亲的亲人出卖后，他原本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再轻易相信别人，可面对文静，他愿意相信，也无比相信他不会伤害他，也不会欺骗他。蒋婉补了一会儿觉，趁着文静打游戏做直播的时间开始打扫卫生，衣服和床单还没洗，他把这些放进洗衣机，随后又来收拾厨房，忙了快一个小时后他才回到房间。在床上坐了片刻，他打开手机，咬着唇在直播 APP 的搜索栏输入文静，点了关注，进了文静的直播间。文静打游戏的时候不爱说话，蒋婉盯着看了五分钟，他一共只说了一个 N 字。蒋婉不会打游戏，也看不懂，只知道文静看着很厉害，满屏的弹幕都在刷静哥好帅，他也想发一条弹幕，但是思来想去不知道发什么，最后犹豫着敲了一行字发了出去： 要喝饮料吗？ 他以为这条消息会被淹没在满屏的弹幕中，却不料被文静看见了。他的目光在他的 ID 上停顿了片刻，随后看了一眼镜头的方向说：哟，整个弹幕炸了。 阿静，你好端端的看着我说什么呀？有什么啊？人家还没有准备好了啦。 哎，楼上要点脸啊，阿静明明是对我说的。老公，我马上来。 来吧，不要联系我这朵娇花。 喂喂喂，超管警告， 你们是疯了吧？阿静明明在回复那个叫是婉婉不是婉婉的那位粉丝，他问他要喝饮料吗？阿静说要。 诺儿，我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。 那个是婉婉不是婉婉，不会就是他女朋友吧？ 不会吧，不会吧。 文静一边打游戏一边看了眼屏幕上的弹幕，思索了片刻说：他不让说。 还真的是啊，兄弟们啊，不，姐妹们上啊，去看看他是谁。 已经看到了，是个 ASMR 主播，还是个不露脸的主播。 半年前开始做直播，粉丝数只有2万。 那他完了，我们几千万大军马上就要包围他了。 蒋婉正在厨房给文静倒饮料，他倒了杯橙汁，悄声进了文静的房间，悄声进去避开摄像头，把饮料轻轻地放在他手边。文静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伸手拿起饮料喝了一口。粉丝们看到这一幕又炸了。 阿静，那个女人是不是就在你边上？我们要看。 饮料都送到面前了，那个女人果然就是和阿静同居的那位。 我嫉妒了，到底什么样的女人？老公，你让我看一眼，让我死心。 蒋婉正要出去，就听文静开口：不行，她会生气。粉丝们疯了。 啊，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把我们阿静吃得死死的？我嫉妒的裂开了已经。这么帅的男人为什么这么宠女朋友？哼，我现在就去打我男朋友。楼上那个等等我，静哥太完美了。我嫉妒他女朋友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